笑而去，走走走西瑞发誓，落叶轻轻哭泣，抖抖抖人迷信，没有人认真在听，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。 可是你给我

开始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。哦哦，你总特别笨拙或聪明相投，他总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。 谁比谁好，能扎到多少，迟早都要。

保持期限。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说出口，伴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。